第47集，新的永恒之井。伊利丹跳下了一人抱，用被包裹住的双眼审视这片茂密的丛林，寻找一切可能的危险。他孤身一人来到这里，丝毫不怀疑自己有能力对付这里的一切。永恒之井消失了，但他已经从罗宁和燃烧军团那里学会了很多，足以弥补这一损失。而且再过几分钟，连这一点顾虑也不会有了。加洛德影哥和其他暗夜精灵的领袖正在忙着为诸如食物和住宿之类的繁琐事物而争吵不休。伊利丹很愿意将这些小事丢给其他人处理，他来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一件他相信将远远超越其他所有凡俗事物的工业。他要复兴暗夜精灵的生命血脉。除了伊利丹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太天真了，他们竟然相信恶魔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中来。燃烧军团已经品尝到了卡利姆多的美味，正渴望着第二次将这个世界吞入口中。下一次他们一定会派出更加强大的力量，以雷霆万军之势一举摧毁这个世界。对此伊利丹确信无疑，所以伊利丹必须为了抵抗恶魔的再次入侵而做好准备。这座远古湖泊处在海加尔山的最高峰，侥幸逃过了这一次的劫难。无论是抵抗者还是恶魔，最初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湖泊的正中央有一座被绿荫覆盖，只应该存在于田园诗歌中的岛屿。伊利丹认为全都是命运使然，才让他成为了第一个跨越这片静水的人，这很符合他的心愿。他碰了碰腰间那只厚实的口袋，珍藏在里面的东西正在向伊利丹发出呼唤，用充满诱惑的歌声向他承诺。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的族人将拜倒在他脚下，对他感激涕零，他会成为他们之中最伟大的英雄，甚至要超过他的哥哥马法里奥。此时的马法里奥正在受到所有人的崇敬，仿佛是他一个人拯救了世界。人们也稍稍承认了伊利丹的功绩，但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伊利丹真正的计划。越来越多的谣言都说他投奔恶魔是真心的，是他的哥哥拯救了他的灵魂，才没有让他彻底堕落。伊利丹自己的努力却完全没有得到认可，他的眼睛，他强大无匹的眼睛，却只被看作是与燃烧军团的主子签订契约的标志。马法里奥在公众面前为伊利丹说了不少赞美之词，但这只让马法里奥显得更加宽宏大量，就连那双从马法里奥额头上生出的鹿角也受到了暗夜精灵的追捧。一直以洁癖而著称的暗夜精灵怎么可能会容得下这种变异的外表？但他们却将这双鹿角送为神迹，仿佛现在马法里奥也是半神之一了，就好像那些在战场上不堪一击的半神。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会改变，伊利丹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对自己说，他们会看到我所做的一切，并且为此成千上万次的感谢我的。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展现在他的脸上。伊利丹打开口袋，从里面拿出一只瓶子，和泰兰德早先见到的完全一样的猩红色玻璃瓶。实际上不只是瓶子一样，里面所盛的东西也一模一样。永恒之井也许消失了，但伊利丹挽救了他的一小部分。 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即使现在只有一天也足够了，足够了。 伊利丹将瓶子向湖中倾倒下去，瓶中的黑水流入了清澈的湖水中。永恒之井的水滴刚刚碰触到湖面，整座湖泊立刻开始闪烁起微光。随着黑色水滴的汇入，本来平静如镜面的蓝色湖水突然放射出强烈的光芒，剧烈的变化迅速向外扩展，光芒将伊利丹所在的小岛包围覆盖。 只是几秒钟的时间，整片湖水就呈现出了一种丰富的蔚蓝色光彩，一看便知这是魔法的辉光。在伊利丹敏锐的视觉中，这番变化的景象更加撼人心魄。他的计划是重新创造出一个永恒之井，却没想到自己能看到如此令人目眩神迷的景象。他要做的远远不止于此，他将手伸进口袋里，拿出第二只瓶子，拔掉瓶塞，把瓶中的液体倒入湖水。随着他的动作，湖水中的蓝色光芒又发生了变化，一道道纯粹的能量如同触须一般在水面上舞动。伊利丹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奇妙的光线中，除了永恒之井，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体验过这种感觉。他双唇微张，只想投身在这片蓝水之中，但他终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再次将手伸进口袋里。再把第三瓶倒进去又会怎样呢？他拔掉瓶塞，正打算向湖中倾倒。伊利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任务里，没能注意到其他人的靠近。 月亮女神在上，你在干什么？ 加洛德队长， 他对这片湖动了手脚，这种感觉就像是永恒之井。艾卢恩守护我们，他要重现永恒之井。 伊利丹怒风，立刻停止你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兄长， 我的兄长永远都是我那位高贵的兄长。我知道了，你们想阻止我从这湖中获取力量，你们想要将这片湖据为己有。不，我绝不允许。 艾卢恩在上，他的那块布下面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在发光？ 小心！ 哼，你们这些蠢货！ 火焰突然在所有人身边腾起，他们纷纷发出尖叫。加洛德和贵族们向伊利丹扑过来，伊利丹冲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露出冷笑，随意一摆手，他们脚下的地面爆开，加洛德被抛了回去，黑鸦领主更是高高飞起，撞在了一棵树上，发出响亮的碎裂声。突然，伊利丹的双脚陷入泥土之中，低头看去，却又被许多树枝缠绕住身体，双腿被绑缚在一起，双手紧贴在身侧。伊利丹想要说话，但嘴里充满了树叶，牢牢粘住了他的舌头，他甚至连精神都无法集中。一阵嗡嗡声一直回荡在他的耳边，仿佛有上千只小虫子在他的耳朵里安了家。伊利丹大惊失色地跪倒在地上，在震耳欲聋的嗡嗡声中，他隐约感觉有另一个人正在向他走过来，他很清楚那是谁。马法里奥凝望着这片湖水，水中闪烁不定的蓝色光芒清楚地表明了他所遭受的污染，现在没有人能够饮用这片湖水了。就如同从前的永恒之井一样，这里现在成为了魔法的源头，而不再是生命的清泉。 伊利丹，为什么？为什么？ 马法里奥，达斯列玛还活着，还有另一个人也活着，但其他人都被烧死了。 我这边黑鸦领主死了，但其他人应该还有救。 我的弟弟还活着。 混蛋！ 不，马维， 他差一点杀了我的弟弟， 但他没能做到。决定他命运的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加洛德，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这是加洛德的权利，我对此没有异议。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伊利丹最后又会回到永恒之井岸边。 我不知道他又汲取了井水， 他会将这片湖彻底变成另一口永恒之井。 有什么挽回的办法吗？ 没办法了，已经做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让它变成另一种力量，一种不像永恒之井那样邪恶的力量。 啊，我明白了。 那该怎么做？ 我们要种下一棵树。 一棵树？ 不是一棵普通的树， 为了减轻伊利丹的行径所造成的冲击，他们迅速开始了一场仪式。仪式过程中，伊利丹被藏了起来，以免他造成更多麻烦。马维自告奋勇看守他，直到加洛德最终决定他的命运。由于得到山蒂斯和马维的治疗，加洛德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他坚持对伊利丹的最终审判要由他与马法里奥共同做出判决。除了克拉苏斯、罗宁和巨龙守护者们之外，参与这场仪式的只有暗夜精灵。他们都很清楚，守护者的决定将对他们一族造成巨大的影响。他们已经承受了太多苦难，现在所有人都不希望这样的苦难会持续下去。贵族、上层精灵和曾经是低等阶层的代表都来到了海加尔山顶峰，其余的幸存者也都尽可能地聚集在山下。他们无法看到仪式的进程，但他们知道这个仪式将影响他们所有人的命运。